走你后，年月有些高低，任意堕泪走。谁不吃惊转歌剧院里，各项演唱全都散场，何时我还大拍大拍数着？什么才能令我孝激恋爱的八字？原来从前。从前就好想